國際局勢瞬息萬變，香港政壇風起雲湧，政壇變動同你深入分析。梁錦祥一周時事。 嗨， 不好意思啊，伸下懒腰啫。点啊？ 咩料啊？ 呢 part 系到你讲咯喎，讲咩？ 讲最近接咗单弃养嚟做啦。咁其实弃养呢样嘢咧系不嬲 keep 住有做嘅，但系呢单系真系比较激气少少，激心少少，因为咧咁其实 望住镜头讲嘢啊。 啊、 尊重下观众， 你好尊重咩？ 你唔尊重啊嘛！ 你唔好嘈，你收声先，唔好嘈住先，系啦。咁啊，依单咧就接到我一个义工朋友嘅讲翻翻嚟嘅，即系都同我讲话，喂，不如帮手揾下领养人啦。因为咧，讲紧嗰个义工嘅朋友，嘅朋友嘅同事啦，咁就谂住棄養一隻狗仔啦，咁個原因係點解咧？就係佢同佢老婆離婚啦，咁個公屋就判咗俾佢老婆啦，咁佢而家就冇屋住啦，咁就要出去揾屋。 棄養其實你嗱，一般我哋咧知道咧，啲拯救隊咧、救狗咧，都係講緊喺三山野嶺捉到咗人嚟啦，跟住攞去絕育啊，跟住領養啊咁樣啦。但係咧，而家多咗一條線路，就係、是、人哋唔肯要嗰啲棄養嗰啲狗，就都要 call 佢哋去做嘅。咁、其實都喂，呢、這個動作其實都幾嚇人震，係啦。咁頭先你講呢一樣嘢咧，就係個義工個朋友就唔做啦，唔要只狗啦。 嘅同事係啦，即係總之隔咗一重咯。 係啦，唔要只狗啦，跟住就叫你哋去收啊。 係啦，咁佢就講到話揾唔到屋搬啊，咁跟住咧即係冇乜 budget 啊，即係可能要住劏房啊嗰啲咁嘅嘢。咁如果十二月咧去講啊，當時嘅講係講緊十二月冇人要走， 係咪你講緊佢本身有間屋，佢就 公屋 唔住啦，公屋啦， 同老婆離婚，然之後個法庭判咗間公屋俾佢老婆，咁、佢就要搬走啦， 佢住劏房啦，所以就唔得啦。 係啦，咁就講到話， 咁只狗係咪佢兩公婆？你唔使咁快一下子係咁扯個故事落去㗎，因為我咧就要同你對答一下，係啦，你一口講曬出嚟冇意思㗎，我要，因為我有觀眾有陣時候都想知點解。 你快啲問啦。 係啦，咁所以我都要拆解一下你，你唔使扯得咁快嘅。嗱，咁個老婆本身冇感情嘅咩只狗？ 咁俾得個男人攞翻嘅。 佢哋兩個一齊住㗎嘛，以前只狗都係一齊養㗎。係 啊。 啊。 咁唔會有 後生仔嚟嘅， 聽把聲似三十零咯，三十零四十嗰啲咯， 都會嘅，都係嘅，都呢啲都係有啲玉石俱焚嘅感覺噶啦， 係 啊，好啦，跟住 就總之同我講話，如果十二冇人要咧，就扒咗佢嘅。 十二號冇人要， 十二月 冇人要， 係啦，即係當時嘅講法啦，依個係 個男人講， 係啦。咁跟住我個 呢個係復述翻嚟嘅定 係啦，我義工朋友同我講翻嘅。咁我當時係第一手資料知道依、這個，咁跟住就即當然好嬲啦，但係好嬲得嚟都要幫佢揾領養人噶嘛。因為始終而家都十二月啦，好急嘅，咁唔想只狗巴咗。咁嗰只狗咧講翻先，係十歲嘅，而且係未打過任何預防針嘅，即係冇打三支針嗰啲啦，冇打過十歲。跟住咧，報稱係除咗做絕育嗰陣時咧，就冇睇過任何醫生啦。咁當然，我嘅諗法會唔會真係有狗仔咁健康，唔需要睇醫生咧？定係佢哋唔想俾醫療費用，所以唔帶佢睇醫生咧？即係因為冇可能十年連個黑黐啊、咳啊都冇打咁啊，正常嚟講，即係點都會。即係點都會有少少病啦，唔係詛咒啦。咁呢個係必然噶嘛。係啦，咁佢話冇帶過去睇醫生啦。咁跟住咧，好啦，我哋托上托可能就即係有人出 post 啦。跟住咧，其實好快就當日已經係即係我收到求助，當日係已經揾到一個好好嘅領養人，而嗰個領養人咧係屋企住1600尺啦。跟住一家三口一個工人，全部都好錫狗仔，即係每日可能放3次狗， 假期就會帶隻狗仔去行山啊，即係俾補品去食啊。總之係好好。而嗰個領養人係每一次領養狗仔咧，都係講緊領養上咗年紀嘅。對上一隻係領養咗15歲嘅狗，都仲養到2年喎，即係17歲拜拜喎。所以可想而知係幾好嘅， 幾有愛心咯。 係啊，咁跟住咧，咁我就好開心啦。咁收到呢個消息，咁就同翻我嗰個義工講，咁就叫佢同即係同嗰個棄養人溝通一下啦，即係話喂好好喎，你唔可以錯過喎呢個領養人。咁就跟住咧，突然間收翻個消息就係 send 咗好多錄音俾我聽啦。跟住咧就係講緊個棄養人咧話會唔會咧？我喺度諗緊會唔會有一啲寵物酒店啊或者狗場啊可以放佢喺嗰度咧？因為咧。我都不想跟他分開，放在酒店或者狗場呢我就可以探下去啦咁樣喎。係啦，咁即當然我好嬲啦，我又錄咗一大段音俾即嗰、那個嗰、那個人轉發翻啦。跟住我就即大概係咁樣啦，同佢講就話：喂，其實咧你放喺狗酒店咧，即係同埋狗場即係等於虐待佢噶啦，因為酒店你都係為咗個框俾佢，咁全程喺嗰個框裏邊嘅啫，即係冇得走冇得剩。同埋講真，酒店嗰啲人，就算你係錫狗嘅，都係打份工嘅啫。你會俾個心落去啊？咁狗場更加係啦，即係可能義工得嗰兩三個，咁但係即係你冇可能照顧得好似即係有一個家嘅主人咁樣，即係冇可能咁細微噶嘛，照顧得咁一定係好多病啊、傳染啊，一傳染可能全部死曬噶咯，一中個狗瘟。咁所以即系我系极度唔建议咯。咁我同佢就讲话，你咁样系同虐待冇分别噶。咁样即系摆咗个咁好嘅领养人喺度，而家又谂呢样谂嗰样咁样。跟住好啦，咁啊 send 住完一大轮啦。跟住咧，佢又话啊，定系我搵间好啲嘅房啊，咩俾佢会唔会有啲相宜啲嘅价格咧，可以俾佢朝头早我翻工嗰阵住半日。跟住夜晚翻嚟又翻俾翻佢咁样，即系翻屋企啦。跟住我同佢讲，即系其实你无论揾酒店， 你直接对佢噶， 唔系啊，即系总之 send 来 send 去啦啲录音。跟住咧， 如果个义工白痴咁样，佢有冇反应咁样？ 唔系，咁有时 佢唔识着火屌佢嘅咩？ 唔系，即系可能始终嗰啲有啲关系咧，即系朋友嘅同事嗰啲，即系嗰啲咧，咁又冇咁。 呢啲约佢出嚟打佢都冇臭閪啦。 系啊，即系。咁我睇得出佢冇錢嘅，咁我咪直接同佢講咯。 冇錢就啱啊！呢啲我專恰冇錢嗰啲人，有錢我反而唔夠膽。 係啊，咁咪直接同佢講揾錢去搭佢咯。即係你狗酒店有成皮嘢，咁你可以租到間房噶啦，已經。咁你狗場咁唔一皮都幾千噶啦。 其實，屌狗酒店一啲都唔平 喎。係啊，咁佢話冇錢租房，咁點解會諗狗酒店咁樣咧？ 喂。咁佢搞唔撚搞得掂先？而家佢搞唔撚掂，又話八又話剩，係嘛？佢而家到最後搞唔搞得掂先？ 嗱，而家講翻 佢只嘢，佢只狗又冇晶片冇剩啊！其實冇嘢噶，滾佢出嚟，揾幾條友夾撚咗佢都得噶啦，使撚理佢。 唔係啊，其實我最憎就係一個男人點解可以咁婆媽咧？即係又呢又路，跟住即係本身又話八喎。 佢本身係中意只狗嘅，應該係咁，但係咧。就諗左諗右諗啲方法，就嗱我唔知佢係咪拗著數定點樣啊。總之喂係咪佢係咪想拗啲著數，等佢住狗酒店平啲或者唔使錢啊？你哋諗下計啦。嗱你哋唔撚咁計，我就拍撚咗佢啦。嗱咁就啱啦，咁就約緊咗，咁就水撚咗佢出嚟。屌你老味就影撚住，一打佢老臭閪，係啦。咁我冇辦法，對呢啲人一定係要咁噶啦，係或者兇鳩佢啊，搶撚咗只狗，佢冇晶片噶嘛，邊個壞你啊？ 系啊，即系其实我好能够理喺少少嘅半日嘅对话，我好能够理解点解佢老婆会离婚，因为真系太过婆妈啦，即系讲啲嘢系，即系总之九唔搭八啦。谂完一又话二二三咁样， 你等紧完咗咧，讲多少少俾我知，我就等帮你录个音，你叫你嘅义工写俾佢听，系啦，因为讲真，而家佢咁捻婆妈咧。佢分分鐘可能一唔撚聯絡啊，咁樣各樣咁啊，真係夾硬死啦！ 其實可以播少少佢嘅錄音俾你聽。 好啊，細撚驚佢，你揾住先。咁其實咧，而家香港係有好多呢啲冚家產，所以我之前同大家講嗰條 channel 咧，係一定要實行。 好啦， 好了，大家聽住，即係連續幾個係佢啊，咁樣。 你對住個麥得唔得？ 好，我驚吵。 我啲 friend 咧就話咩都會，即係我喺屋企都有養狗嘅，可能幫手都可能寄養，即係可能唔係狗場嗰啲咁去我未問咗詳情啦。咁嗰啲你又建唔建議咧？你有冇啲地方係相宜啲？譬如可能我嗰日係做嘢嘅，可能我日間一個時間擺低，跟住傍晚或者夜晚黑時間接走嘅，有冇啲咩類似服務咁樣又相宜嘅咁樣咯？係咯。但係咧，你可能知 啦 ，cut 咗佢，係啦。咁我大概知佢個。原理是怎樣都是講句啦，他講了好多次有沒有相宜，有沒有相宜， 是啊，十個錄音全部都 是相宜，簡單一點講都是講緊，喂屌你，你屈難，你我不想幫他，你又找個地方便宜一點，等我搞撚掂，那我不想幫他啦，是啦，咁樣，咁即係乜撚嘢意思啫，係啦，好撚簡單啫嘛，而家其實就啊，咁就嗱，我覺得咁嘅，如果六個錄音好撚勁嘅屌佢咧，佢就可能分分鐘機都唔撚復添。 最怕他掰了隻 腳，是不是他不會掰的，是的，那有人要他會給人的，不過現在說他是覺得自己都很喜歡隻狗，可能不知道，可能 他忙著隻狗啊，夜晚不知道啦，但是他現在根本上他的經濟條件衰一點說一句，養自己都未必得，怎樣養埋隻狗啊，冚家產，你跟我講話租個劏房俾佢，其實 O K 嘅。 唔係，即係當然我哋無合嘅橋段係有講過話住，即係可能住千尺同住劏房，只要個主人錫狗就 O K。咁但係即係都聽得出佢唔係一個錫狗嘅人啦，全部都係錢咁樣圍繞住。 唔係，佢都盡量希望可以喺自己嘅經濟條件許可之下，盡量保持翻住嗰件事嘅。但係而家係唔撚得啊嘛，而家係講緊你只狗住嗰個地方係貴撚過你人嗰個啊嘛，啊咁。咁後屘點啊？ 後屘佢最尾嘅錄音就係同我講話，好不負責任嘅。我亦都可以播一次俾你聽，即係佢係極度不負責任嘅錄音。佢話佢揾咗佢個 friend， 係啦。 首先多謝你先，咁我諗過啦，咁我其實都唔捨得只狗嘅，因為都養咗一段時間啦。咁我都想我嘗試下揾啲地方咧，就租得大少少嘅，同埋咧想俾佢試一試先咧，我搬入去住啦。如果佢唔嘈嘅，咁唔會影響介咗咧，基本上可以繼續同我住，因為我知道嗰户都係個好人家，好難揾到嘅。咁我唔該你先，咁我睇下佢睇下佢住咗一排，佢會唔會都合作到咁靜嘅？咁佢會佢會繼續同我住咯。如果真係佢唔得嘅，咁可能再睇下到時點樣再揾領養啊，或者寄養咯，係啦。咁我覺得可以依個安排先咯。咁唔好意思先打攪到你，同埋令到嗰個有心人就失望咁樣咯。 即係點樣話合作到唔廢，咁就可以一齊啦。咁廢又要再即係諗下點樣起 養。嗱，其實咁嘅，咁嗱，我而家咁樣聽咗咧，佢唔啱嘅就七成啦，又唔係全部嘅，因為。我你要代入翻佢嗰個感覺，嗱我唔係幫佢，有個位要代入翻佢嘅感覺，就係、是、喂我真係可能我真係打份工 long hair Jackson， 但係我又真係即係可能個個都係噶啦，阿三婆開頭都話八隻狗噶啦，臨尾咪即係攬翻住只狗係咪先？咁即係講緊無合嘅三婆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？即係其實佢內心係愛佢嘅，咁但係衰啲講句，佢向咗現實低頭嘅。是因為他真的搞不定嘛，是不是你叫我不是人人租得起一間過萬幾元的屋有三房兩廳難的嘛，如果譬如跟老婆離了婚，他自己有個地方住有間劏房樣，當然啦他自己是知道不得的那件事，而且現在最主要就是真的肺是一個問題來的，肺是一個問題來的，你感受過啦這件事，但是有窿喺隻神，但是要保持住，即係好難噶嘛。有樣嘢即係簡單啲講，但係問題係嗱，我唔係幫佢，亦都唔係幫你，我講公道説話啫，即係我覺得公道啫，稱下稱一稱。佢亦都有禮貌嘅，佢都有禮貌嘅，聽過把聲有禮貌嘅。佢話佢亦都將嗰件事。清晰地有表達到出嚟嘅， 即係你話如果俾撚著我呢啲賴皮閪咧，屌關你撚事咩？唔撚使啊而家啊！即係如果佢再絕啲嘅話，屌我抌撚咗佢都唔撚關你事啦！即係講句吸你線咯，係啊！咁起碼 佢係有回覆嘅， 係啊，佢有回覆嘅，即係你要慶幸呢個人有禮貌，有回覆，你起碼安心啲啦，起碼有條理先，真係唔得。你唔好話呢千六尺呢一個先啦，即係你唔好話呢千六尺呢一個先，即係你講緊而家佢一直都係佢養住噶嘛，我好明白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唔得，千六尺未必等佢噶嘛。但係佢如果真係唔得，起碼問翻你哋，起碼再有機會問翻你哋，再做一個好正當嘅途徑出去啊。即係我覺得慶幸嘅係呢樣嘢咯，個三成就減咗喺呢度。你話如果佢真係不負責任？佢屌我廢撚事同你講啦，你質問我而家講講咩啊？即係尤其是你話之前頂撚過佢嚟噶嘛，即係講啲嘢頂撚過佢嘛，正撚常嚟計，你都見過啲幾撚冚家產噶啦啲人。 哇！真係好激心，真係。 嗱，你嘅激氣係理解嘅，因為你未代入去佢嗰個範疇嗰度諗啊嘛。佢同埋佢本身都唔係義工嚟噶啦，嗰個人。 邊個？ 那個男人咯。 哦，唔係啊。 嗱，佢唔係義工，更加未必明白一個程序是怎樣的，同埋佢未必好似你咁見咁多過案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即係佢冇嗰個 picture， 係啦。咁所以變咗，你問我，你呢件事咧唔使太怒氣嘅，七成係佢唔啱，係啦。嗰七成唔啱係因為原因第一，你真係未諗清楚，你又開撚咗口，怒犯到人哋去做嘢，人哋真係做緊嘢。第二， 嗱， 第二咧就有住好人家，哦，有啦，你先话唔要，嗱，即系我卖捻完件棺材，我搞捻好晒啦，屌你老母，搞捻好晒，你转头同我讲，哎，我都系唔帮衬你，我都决定揾咗一只卷捻住佢，抌捻咗落海算交数。哎，咁但系佢又有交代，佢又俾捻翻啲订，即系我用过嘅钱咧，俾翻啲订我，系啦，即系如果正常，屌你喺你啦咁樣，即係一樣完你啫嘛。咁所以你要慶幸係咁樣咯。 係，唔係即係講真，做唔係一個問題，即係可能我哋同翻人哋交代嘅啫。但係即係呢啲一定唔係問題，最緊要係擔心佢初頭係真係一開口講到話要八。即係我希望，當然希望佢而家真係揾到屋同佢一齊住，而唔係八咗佢咯。即係我係最擔心呢樣嘢咯。 我諗佢唔會嘅。喂，有人要喎，同埋佢八之前都問聲你哋啦，仲有冇人領養啊？冇，如果佢係要八嘅，佢使乜同你講啫？ 係啊，唯一最擔心 之前都唔使同你講啫嘛，之前都唔使同你講噶。咁有咩好擔心咧？佢之前唔同你講，仲唔使擔心啫？咁點解佢要同你講啫？佢就係話佢呢個人咧講嘢咧係有步驟嘅。 嗯。 但佢只係諗到佢自己嗱。佢 plan 咧，佢就係諗咗 plan 你個 plan 咧就係冇人要我就八，但係跟住慢慢佢有 B 有 C 有 D 走出嚟啦，就可以唔使去到最壞嗰 part。佢希望自己處理得到，其實都 OK 啊，即係佢未佢因為佢都係養一隻狗啫嘛，佢未有狗義工嘅經驗，佢梗係諗啲最撚戇鳩嘅方法㗎啦。喂，可唔可以有狗酒店，日頭擺喺嗰度，夜晚嚟翻翻嚟屋企啊咁樣？即係佢起碼佢肯諗先。起碼佢肯諗啲咁撚戇鳩嘅辦法先。喂，你俾撚著一個唔撚太錫狗嘅人，你冇撚嘢話諗日頭幫你稱撚完嗰度，夜晚又翻嚟稱啊！屌你咪仔啊，男人男仔啊，女仔啊，係咪先？嗱，係啱啱先？所以佢肯諗計，呢、這個人係都懷極有限嘅，係啦。不過佢你要代入佢唔係義工，佢都未必見識過咁多，所以慢慢先諗到 plan B 咯。 所以其實而家都有叫嗰個義工咧 send 咗 Facebook 嗰度，唔係有嗰啲咩寵物租盤嘅，其實都 send 咗嗰個咁嘅群組俾佢嘅。 其實唔使 send 噶啦，唔係不過都可以 send 嘅。其實 send 咗話俾人， 即 係 起碼多個選擇咯。 佢都租唔到嘅，你都唔平嘅應該，係嘛？同埋你話好虐待嗰件事，咁講真，佢如果擺喺狗酒店，你問我。起碼好過抌咗出街啊！即咁樣先啦。咁 當然啦。 咁而狗酒店收唔到錢，或者狗酒店都會放下狗。 咁當然冇一個人愛咁緊要啦。咁但係你都慶幸佢唔使死先啦，即刻係嘛？即係會唔會你會唔會再即係放開少少嗰啲位置？因為太更慘嘅事都有，更慘嘅事都有，所以我哋可以當係一個過往咯，或者點樣下次講嘢會更加全面啲咯。例如可能一傾完之後，睇下可唔可以有機會即刻攞到最詳細嘅 contact 啦。 嗯， 唔係齋電話咁樣留言啦，可唔可以即刻喂我已經有曬佢地址啊？各樣，因為喺你哋未有仇恨啊，或者未有瓜葛之前，有地址係容易啲噶嘛？嗰件事。 但系问佢攞个地址， 先生唔会，唔系你有技巧啦，当然就话你好，因为点称呼 ？OK， 麻烦记录低电话同埋地址，系啦，咁就即系我哋啲程序嚟噶啦。喂，你撒马利亚防止自杀会，你知人哋点运作？999热线点运作？嗱，而家999热线梗系唔系平时运作啦，正常嚟计，人哋要记录两样嘢，就系你嘅电话同埋你嘅地址。因為有啲乜嘢斷線啊，乜嘢我都有辦法即刻揾你。規矩嚟啫嘛，好簡單嘅，係啦，一打到電話嚟，係你好，係咁 OK 嘅，咁我哋做翻少少登記程序先。你打去銀行 check 嘅都係噶，先生請講講身份證 number 頭六個數字俾我聽聽，係咪啊？咁你就要講翻佢個名、電話 number 同埋地址，登記地址，起碼我有個地址刮撚到佢先，唔係咪真係？堅啊，係咪真係住啊？唔係問題，起碼有呢一樣嘢先。哇屌，你有呢一樣嘢，你噏咗出嚟，已經係我有乜嘢可以上去揾你啦。 但係人哋會唔會咁容易就範呢？ 喂，已經你依家做嘅嘢好正常啊嘛，傻閪！咩叫正常啊？佢依家佢揾佢打嚟要求助啊嘛，係咪啊，傻閪？咁你正常嚟計，你講翻，咁你又知佢叫咩名？講完啦，咁你又知佢叫咩名？ 我唔知佢叫咩名字。 唔係啊，佢哋嗰個義工啊。 哦，我個義工知噶。 係咯，咁佢會知佢叫咩名？咁點解佢會知啊？我想問你啦，咁你又唔會話我？哎呀，好驚啊！我唔敢問佢叫咩名啊！你唔驚嘅？好簡單啫嘛，即係總之人哋打個電話嚟有求助，即係好似高 Sir 咁，有人同佢求助，名、地址、電話緊咗噶啦。正常程序要登記緊咗啦，你而家試下你有狗要養，你當你打俾我啦，係啦，你打俾我，靚，喂，彩嚟求助熱線，係你講啦， 咪有隻狗唔要， 係小姐麻煩登記翻個電話 number 同埋姓名咧，係你講啊，跟住講啊， 講完個電話 係好啦，咁啊好啦，我哋仲有一個登記地址嘅，係啦，咁你可以寫個登記地址。 點解要俾個地址你？ 唔會噶，通常第一下你講係即刻俾你嘅。 係咩？ 係啊，唔會唔講嘅。你明唔明白？即一定係你喂，咁你問個名電話，你都可以話。咁點解要俾你啊？個名係嘛？你知個答案，你先係咁樣講啫嘛。唔好成日擘撚大隻眼得個窿啦，眼就大啊，眼大唔實係咪先？即係有陣時啲嘢，我都話啦，你。點解之前以後要填表啊？有根有據啊？唔係即刻得個嬲嘛？屌你啊！咪而家差佬又幫唔撚到手嘅。咁你如果知道呢個人係要殺狗嘅啦，或者點啊？你咪有地址嘛？我踩上去拍鳩佢門，踩上去影鳩佢都有地址嘛？哎呀，我撚驚啊！唔撚俾啊！我撚驚佢唔撚俾啊！你咪同佢講咯，唔好意思，我哋要登記咗，我哋先可以幫你嘅。講完啦，係咪啊？如果佢唔登記，我唔俾嘅，咁佢其實係要佢需要嘢啊嘛，需要嘢你就要俾你啲資料我就俾你需要嘅嘢你係嘛？點解要登記啊？唔好意思啊，我哋機構嘅規定嚟嘅呢個係，你去入油啊，俾個油卡嘅申請表你填啊，係啊，咁你寫落去，佢都話。喂，小姐，爭個地址未撚寫喎，啊要寫啊，係要寫埋先寄到嗰張卡俾你噶。公司規定要寫埋嘅，我100個藉口啦，份 form 寫撚咗要你就要填噶啦。我哋公司嘅規矩要你就要俾噶啦，因為而家佢要攞啊嘛，就咁啦，講完啦。唔好話，哎呀佢會俾嘅咩？哎佢唔肯俾咁點啊？ 佢殺撚咗你咩？佢唔肯俾你，咪同佢講唔好意思，幫唔到你。佢唔肯俾都有問題噶啦，呢個人係嘛？所以你係要知道你係邊個係裝，邊個係假，因為而家佢求你哋幫手，就要攞呢啲嘢。第時我同你做得大嗰個機構，你覺得可以好似你哋依家雜牌軍咁樣咩？就乜都唔登記咩？要有人入機，啲人有資料。 領養我哋有登記咯。 領養登記冇用，你咪領養登記係一定要啦。咁但係係應該任何球賽都要登記，電話、姓名、地址。我身份證唔攞你啦，因為身份證真係好撚私人嘅。講完，啱唔啱先？我都未叫佢攞呢個地址證明，係嘛？正常嚟計，領養你都唔肯啱數啦。你有冇問我地址證明啊？ 有啊。 有啊。 身份證都有影啊。 咪咯。咁點解棄養人唔可以啊？啊？點解唔問得？係嘛？你問攞錢出糧你就識，你問攞地址喎，哎唔夠膽，唔會噶嘛。在你的意向和看你咪谷氣屌他說你要屌撚完這個人你找到他才行，那他才驚的嘛，是吧？他告訴你要殺隻狗，哎採用採用來小心心，我現在就即刻剁隻狗，我現在就即刻剁，他說這些都不敢說啦。即你要做得有個機構的負責人，你又要想詳細一點，唔好食，即系你有阵时你都要据你，你其实你据你力争好多嘢都，但系你有啲嘢你系真系可以捉到人哋嗰条嗰只脚后腿，系啦，啊你唔俾我羊鸠你噶，你都识得播人嘅录音啦，你而家系要时间攞齐佢啲料，佢走唔捻得，就咁简单，系嘛？喂，你因为有很多規矩是你以前要習慣性地做落去做落咗，係咪先？你都夠樣真虐待狗嗰啲人啦，你咪兇啲咯。你唔識惡咩？係咪先？你要識惡噶，乖查生屌鳩人，你咪好撚惡，係嘛？ 嚇 ？OK， 佢嗰個係查生聽屌鳩人。 我冇屌人。 佢好笑，有一次同佢飲茶，咁當然啦，講咩唔特別講啦。隔離台有兩個阿伯喺度講嘢。講啲嘢當然係令人氣憤嘅嘢啦，咩嘢唔好講啦。咁我講撚完之後，我已經著撚咗燈嘅啦。咁我就起身，臨走完數，臨出門口嘅時候，就屌柒嗰兩個阿叔。咁當然佢好撚驚啦，同埋我唔會同佢哋打交嘅，因為嗰兩個都係啲一啲地盤嘅阿叔嚟，我未必教佢打。咁我走啦，咁佢跟緊住我後邊。啊，點知我突然間聽到喺度雞叫，你講咩啊？嗰次 我唔會話俾你聽， 好撚大聲，跟住走。跟住我話嚇、啊，你都有叫，係喎、哦，即係當然佢嘅叫係冇威力啦，但係問題係即係個都好少我見過有呢啲嘅，咁但係佢其實佢係可以據你力爭到嘅，係啦，咁你當保護啲狗，你都要捍衞佢啦，係咪先？有時啲義工，我最撚憎啲義工咩？誒、哎、呢、這個我熟嘅識嘅，誒費事搞彎啲關係啦咁樣。咁隻狗條命咁點咧？咁隻狗嘅以後嘅生命嗰條路點樣行落去咧？係嘛？咁其實我哋冇噶，我哋再做我哋個團隊嘅時候，我哋都係會大家會討論呢件事啦，冇話教育啦，討論下咯。可能我都有，我頭先講嗰啲嘢都有不足。哎呀，人哥唔係咁噶，平時嗰啲受軟唔受硬嘅咁咯，冇嘢噶，你當一個機構啫嘛，條冚家產唔找數，咪揾收數部追佢咯。咁你先至通常借錢俾你嗰陣時，即係嗰啲財務公司都會好好聲氣噶嘛。哎，陳生 OK 啦，冇問題啦，點實幫到你噶啦，好易還嘅啫咁樣。哇！你試一下一爭佢少遲少少啲咧，後邊收數我出。其實慈善組織亦都係一樣，係啦，不嬲用愛與和平嚟包裝嘅。係嘛？當有啲去到有啲位，當然唔會有利益關係存在啦。但係去到有啲位，就真係要有一啲惡人，有啲私了部隊去對付呢啲人，係啦，傳咗出去，人哋會覺得啊有公信力，有阻嚇作用，即係好似台灣嗰、那個有個大肥佬好愛動物嘅， 全台灣最勁是他的動保組織，他出名是什麼？喂，你一虐待狗我就打柒你，個撚樣好撚大隻，一虐待狗就打柒你。他而家佢話：，誒而家我又唔會打柒人啦，而家我會慢慢教佢先，教唔撚點樣先打柒佢咁樣。係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呢方面嘅用武，我覺得我哋係有需要嘅。係啦，咁啊好啦，咁啊大致上係咁樣啦。咁今日都仲有冇嘢補充啊？啊，或者要同嗰個人講啊？你 send 翻俾佢噶，send 翻俾你嘅義工啊呢段。 希望佢真系錫翻只狗，即係如果自己接收翻，希望真係全心全意錫。 我唔知道會唔會你聽到，但係總之咧，呢位先生，麻煩你幫幫手，或者聯繫你個義工，亦都冇咁蛇龜啦，亦都幫幫手。嗱，彩嚟識你啫，佢又唔好意思講嘅，係啦，我就唔識你嘅，所以我好撚大力嘅，我講嘢就係啦。咁啊，有啲嘢勸下佢咯，養唔到只狗就唔好養。有住好人家就俾佢去，呢啲都係佢收來嘅福氣，同埋佢有福報嘅呢啲，係啦，即係唔好諗住，哎，我得啦，我冇錢開飯啊，我俾兩滴水佢飲得啦咁樣，即係呢啲唔係愛咯，係嘛？呢啲咁家產啊嘛 ，OK， 咁大致上咁多啦，我嘅氣咁撚嚇人真㗎啦，咁但係就即係希望呢段嘢傳到俾佢聽，你成條拎聲俾佢得㗎啦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